欢迎来到觉醒次元有声世界，现代多人有声剧《初恋症》，由喜马拉雅、九淮中文网、觉醒时代联合出品，作者夜很贫瘠，演播彭瑶、锦鲤、嘉康、孙瑞阳等，点击订阅，第一时间收听精彩内容。 第49集。 我不喜欢吃生的。 那你以后回日本怎么办啊？那边都是生鱼片。 我会选择拉面和天妇罗。 拉面的话，哎，有一家卖肉夹馍的小店，他们家的面条超级好吃 啊。哪家哪家？云建威正回忆那家店的名字和地址，忽然盯着校门口，眼睛都看直了。柳哲君碰碰他，哎，微微，你中魔法了。紧接着云建威大叫一声， 我哥， 然后朝校门口狂奔而去，把吓得一跟头的柳哲俊扔在了后面。那一瞬间，云建威还以为自己在做梦，当他看到学校门口等接孩子回家的家长中出现他哥的身影，齐峰穿着简单的黑 T 牛仔裤，背上的书包竟然还是他高中时背的那个旧包。人群之中，齐峰显得高而显眼，风呼啦吹过，齐峰也早早看到了云建威，笑着朝他挥了挥手。云建威激动的心脏狂跳，撒开腿朝他哥跑，眼看着人都跑到面前了还不减速，齐峰赶紧张开手臂，把扑过来的人抱了个满怀。云建威差点把书包都甩飞了，八爪鱼似的整个人挂在他哥身上。 你什么时候回来的？怎么不和我说啊？ 齐峰稳稳当当拖着他弟笑道， 给你个惊喜。 云建威抱着齐峰的脖子，两条腿缠在他哥腰上不肯下来。 还以为你一直在山上没信号呢。 今天上午回的学校，就想着周末回来看看你。 周围人都好奇看着这对兄弟，柳哲俊终于慢一步走过来。微微，这位就是你的哥哥。柳哲俊老听见云建威说起他哥，今天才见到了真人。齐峰把云建威放下来，云建威的脸还红扑着，一只手不自觉地还拽着他哥的书包袋子。 啊，我哥，周末回来看我的。 有兄弟真好，放学还有哥哥来接。 那我就和我哥回去了。 哎，等等，肉夹馍小店呢？云建威一拍脑袋，赶紧把店名和地址翻出来给柳哲俊。他一看到齐峰就满脑子都是他哥，哪里还有什么小店。与柳哲俊告别后，齐峰本想拦辆出租车，云建威却拉着他要去坐地铁。峰高地处郊区，离市中心颇有些远，要坐地铁再转公交回云建威家得40分钟。从峰高上车的地铁车厢通常很空，两人坐在角落位置，云建威给齐峰看自己相机里拍的照片。 哥，你看拍的怎么样？ 嗯，拍的很好。 齐峰倒是不太清楚云建威的 S 大冲刺计划，只知道他弟现在学摄影和画画，似乎是想走艺术方向。不知为何，云建威可以大大方方地在家人和朋友面前宣布自己的这个宏伟目标，在他哥齐峰面前却害羞起来，不肯多说一句。 哥，晚上就在我家睡吧，正好教教我数学，我上次月考数学只有100分。 齐峰原本的计划是把云建威送回家，一起吃个晚饭，然后去他姐那儿住两晚。但云建威说想补课，齐峰就没多犹豫，点头。 好。 哥，你太好了。 齐峰笑笑， 很温柔地低着头和云建威说话。 听云叔叔说，你现在学习很认真，成绩比从前好很多。 嗯，也没有好特别多，一般多吧。 云建威骄傲地晃着小腿，给他哥例举。 我现在英语每次都考班上第一，语文和文综也还可以，就数学不太行。实践课我还拿过好几次满分呢。 很棒了。 给你看我最近练的画。 云建威的鞋带不知道什么时候散了，齐峰自然地弯腰给他系鞋带，给他把鞋穿好。云建威看着他哥低头的侧脸，眉眼内敛沉静，鼻梁挺拔好看，一股难以言喻的英俊。进入大学后，齐峰的气质愈发成熟起来，他本就沉稳安静，加之身形高大，要不是身上从高中穿到现在的旧学生行头，旁人都会以为齐峰已是个工作了的成年男性。反观坐在他旁边的云建威，高中校服白衬衫加黑长裤，手腕上戴个运动手表，色彩鲜亮的书包，包上挂一串卡通挂饰，骨架小，脸也小，鞋带散了还得他哥系，且完全习以为常。 什么话？ 齐峰起身问。云建威把手机里最近拍的画画作业给齐峰看，齐峰看了半天， 画得很好啊，有没有兴趣帮我们画插画？ 什么插画？ 我这水平也就是画画素描速写，插画还是不行的。 不是专业的插画，我们学院现在在弄一个志愿活动，就是画一些动植物做成书签卡片，画好以后会在旁边加上简单的文字介绍，送给贫困山区的小孩。喏，我自己画了几张，这种简单的线稿就行。 齐峰拿出手机打开相册，给云建威看自己画的卡片。既然是他哥问他，云建威当然答应。两人回家后，云建威换了家居服，卷起袖子开始做饭。他兴致很高，煮汤、煎蛋、切肉，在厨房里忙来忙去，齐峰就在一旁给他打下手。晚餐做好后，正好云洪洲也下班回到家，三人难得有空坐一起吃饭。云洪洲问起齐峰在学校里的生活。 阿峰这么优秀，在学校里肯定很多女孩子追求吧？还没有谈朋友？ 云建威心里噔一下，看向他哥。 啊，没有，也没有女生追求我。 云建威心想，你这木头脑袋哪还能知道别人追没追你，肯定是把搭讪当问路，把情书当交友申请了。这么一想，云建威也松了一口气，麻烦让他哥继续木头下去吧。 阿峰专心念书是好事，谈恋爱嘛，晚点也无所谓的。话说我家微微倒是也没谈朋友，以前还以为他会早恋呢。 为我才不会早恋，我学习也很忙。 哎，你不是很受女孩子欢迎吗？ 那都是朋友。 云洪洲一下班就不想正事儿，净八卦小朋友。 哦，哎，阿峰有没有喜欢女孩的类型？叔叔到时候帮你留心一下。 云建威要被他爸气死了。齐峰想了想， 没有想过类型，也暂时没想过谈恋爱。我现在的时间大多花在念书上，就算谈恋爱了，也没有多余的时间照顾对方啊。 怎么会没有时间呢？你照顾微微就照顾得很好嘛。 啊，那是微微自己懂事。 云洪洲心想，全世界也就齐峰觉得他儿子懂事了。读书人的脑回路果然不同凡响。